军团门设下电台，特别的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电台播报紧要新闻。马来西亚宣布一个机器禁止出口鸡，本地外国供应有机会受影响。莫刚波表示，本地未来几个月将继续面对食品供应链受干扰的情况，政府伫咧加入口商积极合作，比如对现有的来源引进跨税规划，并且和食品来源多元化，将影响降到最低。另外，本地有入口商准备提出申请，在禁令生效以前增加每日入口量。此外，要求接拍送商企对澳洲、新西兰和泰国入口外汇，以前帮马来西亚供应的出口。本地官兵在你身边的飞得到5000宗以下，另外有2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在你新增加4167宗病例，比前日少1560宗，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达到1.12。随着疫情放慢，各防疫措施放宽，建立发展局为有五组项目赶工。截至顶个月，延迟半年还是以上完工的项目，同比减少20%。国家发展部长李志兴讲，未来2年，新五个组屋的等候时间中位数，将对目前的4到5年，稍微缩低到4年到4.5年。另外，这个月五个组屋销售活动将对未来的开始，并且第一个星期四6月2日结束。第二个数来，将推出4500个五个组屋单位。包括红山和鲁洪镇的2个黄金地段作恶项目。此外，当局将在鲁龙西、大巴窑和宜顺推出项目。我国陆军队在今年底开学所有训练，包括海外演习和飞行受训。今年3月上任的陆军总长杨振伟准将，在陆军开放的部队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，随着疫情放慢，部队今年的重点是提升运作，继续加强现有的作战能力，并且开放海外军训。选举局在考虑第一届总统选举试验推行计划，在部分疗养院设立投票站，方便原来严重居民投票，甚至是派出流动小组，将投票箱和选票带到住户的面前，让他们投票。选举局已经邀请所有主席政党参加咨询活动，结果将在7日公布。本地资深社工黄明德推出新策，妈妈甲意外代志，记录照顾失智症老母近10年的心路历程，唔万引起大家对看护的重视。新闻报告完了。